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大家好，欢迎今天收看我们解围这个节目。今天阵容非常之庞大， 是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先。有我是庄元辉，我身边这位你介绍自己先。 我叫 Irene。 Irene。黃海瑩也是我們新界東的社區主任、再過來這位， 我是張啟欣，是中西區的社區主任。 是的，張啟欣。 我是伍海欣。 伍海欣議員，我經常都說伍海欣。今天我們這裡就我們要給細良看看這一集、我們就破了他這個廠的紀錄。我們坐了五位嘉賓，坐了五位主持節目的人。 是的，是的，是五位的。 伍海瑩解釋一下吧。 因為咧，我想點破紀錄呢？因為以往咧，以我所知咧，多數都係得四個人嘅啫，先可以喺個 mon 度大家。 其實我同你咧就好易賺爆噶啦，已經。 啊，唔係你啫，即係你啫， 係我咯， 係啦，係你啫，即係其實唔關我事嘅，你要記住。其實你一個人坐喺度都已經賺爆噶啦。 係係係，今日收埋啲咪得啦。 係啦，咁所以咧，今日有五位嘉賓，大家睇下邊個 數唔數到五個人？ 係啦，喺邊度？ 數唔到。係係。咁啊，因為咧，我夾埋呢位 收埋咗一個， 係啦，收埋咗一個， 收埋咗一個喺台底。 海瑩咧就係因為陀緊 B B 啊，咁啊幾時預產期啊？ 7月。 好，祝你哋啊一切順利，全家身體健康啊！咁啊嗱，今日我哋有題目嘅， 係。 不過題目之前咧，咁我哋琴日即係我哋四位都係民主黨黨員， 係。 我哋食到應一應。 啱 咁啊！一個林鄭捐$30,000俾我哋民主黨嗱，我諗我同吳韻都收到一啲人嘅 PM 啦，咁又咁就即係都係善意嗱，揾得我哋識得我哋 PM 到我哋嘅都係善意嘅，不過都係負評嚟嘅， 係 不過都負評嚟，即係覺得點解民主黨為你點解收林鄭$30,000啊？嗱，容許我用一分鐘時間解釋一下。 好 嗱，民主黨咧過往咧。即係民主黨琴日23周年啦，咁就唔係23年都有搞呢啲嘅籌款晚宴嘅，唔係23年都有搞嘅。咁啊，我認知嘅籌款晚宴咧，應該就係2013年開始搞第一次嘅。咁就今年好似搞第6次嚟嘅啫。係，OK。咁我哋從來以前民主黨嘅黨慶咧，好可能就啲 cocktail 啊，或者一啲搞其他嘢啊，就唔係一個籌款晚宴嚟嘅。咁所以之前咧，因為民主黨係一個即係全階層嘅政黨嚟嘅，所以我哋咧各階層啦、市民啦、政商界人士啦，我哋都廣泛邀請，甚至政府官員我都廣泛邀請嘅。你查翻以前啲記錄咧，即係好多高官咧都會嚟過民主黨嘅黨慶嘅。OK， 呢個希望大家理解。咁啊，直至到我哋搞籌款晚宴啦，即係將個黨慶加埋有籌款嘅成分喺度嘅時候咧，咁當時時任嘅特首咧就係梁振英。咁大家知道，即係我哋同梁振英嗰啲瓜葛㗎啦。咁就佢未上場，我哋又係落台㗎啦嘛。 即係未上台已經要落台。 咁所以根本上我哋過往當梁振英任特首嘅期間，我哋嘅籌款晚宴係都冇邀請啊梁振英嘅。咁梁振英亦都回禮俾我哋嘅。佢亦都禁止所有官員參加我哋嘅黨慶暨籌款晚宴嘅。咁今年就其實舊年啦，舊年就三位嘅特首候選人都有嚟我哋籌款晚宴嘅。即係包括阿胡蘇貞啦、阿胡官啦，同埋阿林鄭。不過大家都冇食飯。因為當時是選舉期間，啲競選經費嘅你都知道好敏感啦，都唔知咁我嚟參加你個晚宴，我計曬你成個晚宴好定計我自己嗰份錢好啊？咁係咪冇多嘢搞？咁大家都冇嚟食飯，就係酒會咁啊，同我哋碰個杯咁就算啦。咁舊年都係一個焦點嚟啦。咁如果要鬧我哋請林鄭嚟嘅人咧，其實舊年已經好鬧我哋㗎啦。 因為我哋擺到明，我哋三個候選人我哋都請啊嘛，咁即係意味著未來嘅民主黨陳寶曼月都應該會請佢哋，即係起碼當選嗰個啦，係咪？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個問題就鬧我哋，喂，點解你會請？其實呢個一般係民主黨過往嘅做法嚟嘅。OK， 好啦。而第二樣嘢，琴日個焦點都唔，我諗大家都大部分人都唔係鬧我哋請林鄭嚟嘅，因為琴日其實幾即係哇，琴日都幾齊人㗎。琴日特首同埋三個司長都有嚟嘅，係嘛？三個司長都有嚟嘅，咁所以變咗我相信大家焦點都唔係想鬧我哋請林鄭嚟，同埋因為我諗好多支持民主黨嘅人都唔期望民主黨長期咁樣同特首及所有重要官員對立㗎嘛。咁琴日發生咩事呢？就係響我哋籌款晚宴裏面，我哋其實籌款一路都係有個準則，咁就係接受一啲叫無條件嘅捐款。所有捐款都係無條件嘅。咁當然任何捐款嘅人，你都唔使公開話俾人聽你捐咗錢。所以琴日其實我哋就算焦點話嗰首《笑看風雲》，其實成日話李華明嗰首歌籌多錢唔啱咯。阿姐嗰首歌籌多李華明嗰首歌一倍錢噶嘛？ 阿姐嗰首歌我都有少少份嘅，我都唱嘅。 你班車邊啫？噏啦真係，係咪先？ 真係， 即係你有份唱，但係籌款唔關你事啦。咁好明顯就即係變咗即係焦點就去咗李華明嗰首歌度。由於李華明嗰首歌就特首公開講話，佢捐30,000蚊俾我哋，我嘅支持係李華明唱嗰首歌。咁我覺得咁啦，嗱，李華明係我哋黨員，係黨友，係咪？雖然佢而家係一個退休嘅立法會議員啦，係咪？即係前立法會議員咧，咁講。咁有人捐款唔通我喂你咪捐啊咁啊？第一冇可能咁講，我請得佢嚟，係嘛？人哋話要捐錢，咁你冇得阻止人噶嘛？咁至於林鄭自己處理高唔高調，話俾人聽捐幾多錢及有冇捐錢咧，就佢自己判斷嚟嘅喎。咁嗱。佢係咪陰我哋民主黨？係咪令我哋民主黨喺網上邊受批評咧？嗱，呢個自有公論嘅。咁我只能夠話俾大家聽，係嘛？第一，我就講翻大家嘅程序，呢個唔係民主黨刻意安排嚟嘅。第二咧，就係我都好易保證咧，即係民主黨咧係唔會因為呢啲捐款咧而改變我哋任何喺政治上面或者議題上面嘅立場。亦都唔會我哋改變我哋監察政府嗰個決心嘅。咁呢個希望大家留意啦，係咪？咁其實我做政黨最緊要一樣嘢啫。另外提都提我同吳凱欣，因為琴日咧，即係我都提嘅，因為有啲人咧就捉咗我哋影相。咁我哋影相嘅時候咧，包括咗啲咩咧？包括咗啲管理公司，包括啲承建商，包括啲顧問公司。我喺度同所有聽眾同埋觀眾講咧。以後咧，佢哋見標咧，攞我哋相出嚟咧，你千祈唔好請佢啦。 係啦。 OK， 咁因為喂，我哋琴日係中委，我哋負責招呼佢哋，佢同我影張相，結果佢張相要擺上網或者擺上佢哋自己個網頁上邊宣傳，話其實我哋同民主黨好關係，喂，或者我同反圍標聯盟好關係，喂，呢、這個我哋避免唔到㗎。係。我唔通個市民我問下佢，你同我影相，你咩居心啊？擺上網㗎，我冇得問㗎。唔係 啊，你做咩㗎咁？ 係啊，冇得問㗎，因為點解我咁提咧？因為曾經有一個嘅。管理公司咧，以前咧好多年前啦，何俊仁俾人剝濕個頭嗰次咧，咁佢就去探下何俊仁，然之後咧喺醫院度與卧床嘅何俊仁咧就合照，然之後咧去身見標咧都話佢同民主黨好關係，OK， 有啲咁樣嘅顧問公司同埋管理公司嘅，咁我哋就即係咁亦都係嗰句啦。咁你又話，你又如果你要假話仁哥同佢哋勾結，咁冇辦法啦。咁唔通探病又阻止人去探咩？係咪？咁所以呢個我希望大家理解我哋。不過我哋即係民主黨，我哋會用我哋嘅行動咧，證明俾大家睇，我哋講嘅嘢係事實嚟嘅，係嘛？我哋都真金不怕洪爐火啦，我哋唔怕啦咁但係令到大家有唔好嘅觀感，我都代表民主黨同大家道聲唔好意思，因為事實大家希望大家真係理解。嗰、那個係我哋過往持續嘅做法。咁有人係使呢啲詐咧，咁我哋都冇辦法啦，係嘛？咁希望公眾咧理解我哋，好嘛？咁多謝大家先。咁今日事不宜遲啦，正題啦，我講咗咁多啦，今日就三個女人一個虛，係嘛？ 我期望我係唔使講咁多嘢嘅。 我都係咁嘅期望嘅喎。 咁我哋我純粹嗱，我講咗題目先，講下大家角色先。嗱，其實咧，阿 K Y 真係唔喺身邊啊 ，K Y 咧，即係張啟恩啦嚇。咁啊，佢係我哋好即係民主黨其中一位好出色嘅社區主任嚟嘅。咁佢喺環保議題上面咧係有好深入嘅了解，亦都喺真係執行同埋行動上面咧，亦都有好多嘢幫到我哋。所以我哋即係我哋今日每年都請佢嚟兩集啦。咁第一集咧，佢就會同我哋即係講一下，即係政府咧即將推行嗰個嘅叫咩固體咩垃圾徵費嗰啲計劃。咁因為會影響到大家嘅，咁啊等大家都了解一下。咁另外咧，即係作為我身邊啊家庭主婦咧，咁啊你都可以即係我 自己嘅角度， 我都知道，其實 Ivan 咧就係謙虛嘅啫，即係 Ivan 咧都對大管理同埋對環保咧都好有佢嘅意見嘅，都有睇法嘅。咁啊大家交流一下啦。咁啊阿吳凱欣亦都即係。唔使我講啦，大家知佢咩人嚟啦，係咪？咁所以 我哋入正題啦，咁 係啦，咁啊，咁即係冇辦法，我真係要我要幫民主黨戴戴頭盔先啦嘛，係咪？咁所以不如阿 K Y 啦，你講下啦，你嗰個固體咩 廢物徵費， 你講出嚟，我成日都唔記嗰啲名，你講。係啦，K Y 講。係 好。 固體廢物徵費，咁可能講少少背景先啦。咁其實。有其他亞洲一啲比較先進少少嘅城市啦，其實已經執行緊，即係譬如日本啊、韓國啊，甚至係台灣嘅台北同新北市咧，其實都有嘅。咁咧即係我諗其實政府其實講咗好耐啦，香港啦，我只係咁，不過一路都推唔到，就直到上年啦三月啦，咁佢哋真係就擺咗出嚟，係啦，話要過立法會㗎啦。咁佢哋最快咧就預計係2019年底。係啦，咁就會真係就全個香港去實行呢樣嘢。咁相信我諗，可能大家對固體廢物徵費咧個體驗，可能咧就係你去旅行嘅時候，係啦，你要見到，咦點解即係譬如去台灣啊，去日本，咦點解附近冇垃圾桶嘅，又或者抌個垃圾要咁麻煩嘅，咁開始可能大家發現，咦原來嗰邊嗰啲人抌垃圾係要錢嘅喎，係啦，咁所以咧，我諗啦，固體廢物徵費嘅原意咧，參考其他國家或者城市嘅經驗咧，就係因為佢哋推行咗呢一個咁樣嘅政策之後咧，係真係可以令到佢哋嗰個城市嘅人均個垃圾棄置量咧，係真係有一個下跌喺度嘅，咁所以我諗可能。香港政府其實這個都應該加許的，他們終於是有一個魄力去做一個，我們覺得啦，是一個香港來說廢物處理啦，又或者說環保工業來說呢，這個都是一個火車頭。當然呢政策實行呢是第一步啦，是的，之後再有很多一些涟漪效應連帶的，即譬如我們說我怎樣要資助環保回收的工業啊，又或者怎樣去再去處理整個香港綠色的事業發展啊，那這些呢都希望可以慢慢藉著這個政策的第一步去慢慢再帶出來的。 Okay， 咁就你頭，我都知道你準備咗啲圖表啊，或者相片之類俾我哋嘅。你如果預備好，你就可以同導演講，我哋盡快打出 嚟。好啊，冇問題。 你頭先你講過東京啊嗰啲嗰扎啦，我哋有個表嘅係咪都 係啊，係啊。 咁就嗱，大家望一望啦。咁呢個KY 你解釋一下俾大家聽講咩嚟嘅？ 呢一個其實就係主要講翻家居廢物啦。咁其實你見到有啲已經實行緊嗰個固體廢物徵費咧，嗰啲計劃嘅城市咧，其實同香港有一個幾明顯嘅距離，甚至係日本你見到咧，而家我哋香港嘅家居廢物 一倍嚟嘅， 係起碼成倍啦已經。係啊，你家庭主婦應該感受深啲噶啦，係。 我都唔會嘅，我哋就咁睇數字咧，就真係一倍 嘅。都係嘅。又或者去望一望咧，因為你就咁見到咧，你可能都冇乜感覺啊。而家可以望一望，我究竟第時徵費咧，究竟佢個實行模式會係點？我哋可以望一望大嘥鬼，係啦。大家見到咧，而家呢啲咁樣嘅綠色膠袋咧，就係大家未來就要將所有垃圾擺曬落去。跟住拎去譬如垃圾站啦、食環署嘅垃圾車啦，又或者一啲物管啦，係啦，咁樣咧 先叫做係可以棄置嘅，即係如果你抌翻，即係譬如尤其是係可能你會煮餸嘅，我唔煮噶啦，你應該阿 V 應該多啲煮餸嘅，係啦，咁即係譬如我買豆腐或者買條魚，我突然之間有一個白色嗰啲一定要嗰啲膠袋，係啦，係啦，有啲人好乖啊嘛，佢真係會，你有冇拎翻嚟裝翻垃圾啊、剩啊嗰啲啊？ 大部分人都會嘅， 係啦係啦係啦， 除咗買魚嗰個袋，嗱買魚就真係 都係嘅，係啦，嗰啲未必留得嘅，咁不過嗰啲袋咧，其實而家好多人都係會用嚟裝垃圾嘅。咁如果未來你真係有個垃圾徵費開始咗之後咧，嗰啲袋咧就唔可以用嚟裝垃圾啦。 OK， 係。咁即係話咧，唔可以裝垃圾，意思係話你一定要用而家我哋熒光幕望到嗰啲袋，係 啦，冇錯， 佢先會幫你倒垃圾。 係啦， 係嘛？ 如果唔係就叫犯法啦。 因為犯法啦，即係抌離開家居犯法啦。 係啦，係啦。 即係喂，咁我要問你都知道我哋講樓宇管理啦，我問 details 一啲。嗱，如果我個屋苑，佢話叫我抌出去，跟住佢就自己揾一個大嘅同我 pack 住佢，咁得唔得？ 大嘅 pack 住。 即係嗱，我細嘅由得我嚟抌。 哦。 總之佢收集咗之後，就佢自己抌出去棄置或者抌去垃圾站或者抌去堆填區，佢一定要用頭先嗰只膠袋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 咁佢一次嗰次同我 pack 咁得唔得咧？定話我哋每個市民一定要用咧呢個 嗰只細嘅咧？ 即係嗱，可能我嚟未寫清楚嘅 KY， 可能有啲人未寫清楚。但係你個建議係點咧？ 我建議，因為其實我哋喺社區都有做過啲嘢嘅。咁基本上嗱，講一講先。其實最大嗰個袋咧係100 公 升，咁即係基本上等於即係譬如餐廳啊、食肆咧，咪有啲好大嗰啲黑色垃圾膠袋嘅， 即係裝得入你嗰啲。 係啦，係啦，都應該勉強可以，要斬咗件先可能。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你話如果係一啲譬如大少少嘅屋苑咧，嗰啲咧就難少少。係啦，咁不過咧，我哋之前做過一啲唐樓嘅法團，係啦，因為佢哋都覺得幾麻煩，因為一開始其實最擔心係啲乜嘢嘢咧？即係譬如唐樓有人嚟收垃圾嘅，佢請咗個清潔姐姐。咁不過佢哋可能係十幾廿户嗰只規模。咁有時如果有啲住户佢未必買袋，係啦，可能想偷雞，係啦，佢又擺咗嗰啲膠袋出嚟，咦？咁個姐姐點算啊？冇理由要個姐姐，又或者可能法團去揞荷包去幫佢哋包底噶嘛？咁所以有啲法團試過嘅，佢反映話。咦，初頭起上嚟，尤其是好亂噶嘛，啲新政策實施，佢又話不如我買一個100嘅，裝曬成棟大廈嘅垃圾，係啦，跟住再 claim 翻每一個使用者，咁樣會係一個方法咯，係 嘛？ 係啊。 咁之前個試行計劃咧，其實有冇啲咩 feedback 啊？ 有冇啲咩 feedback 啊？其實最擔心都係呢個執法問題啫。係啦，係啦，係啦，驚啲人因為其實而家咧，大家知道抌垃圾咧，你可能叫你抌落個垃圾桶都好有困難，有啲大包啲嘅，佢死塞爛塞塞唔入咧，佢都係擺落個垃圾桶周邊嘅啫。你而家仲要叫佢買個垃圾袋喎，個問題就係佢買完個垃圾袋之後咧，如果你譬如冇遮遮啦，因為有啲法團可能大家都處理過嘅，佢可能真係。每個住户 係 拎落去垃圾桶抌垃圾嘅，咁之後咧，因為大家知道而家有個政策咧，就係話哦大口嗰啲垃圾桶咧住埋細口啦嘛，係啦，就係想令到大家知道哦，原來以後抌垃圾咧係要抌落去垃圾站嘅，係啦，哇你仲要叫佢走多兩步咁點算咧？佢可能。垃圾袋佢就算買咗，佢都唔想同你抌喺嗰一度啊。係啊，咁所以而家其實好多人係擔心，到時候執法會係點咧？即係會唔會譬如你食煙啊，都有控煙辦啦，佢會唔會有一個可能 控垃圾辦？ 係啦，控垃圾辦。 幫你處理梁振英咁啊！控垃圾 係啦，就係呢個問題啦。 唔係嗱，我覺得咁嘅，其實就。我都有睇過下其他地區啦，即係東京啊、台北嗰啲，其實佢嗰個例都嚴嘅，因為你唔嚴就冇意義嘅呢件事，你一定要嚴，逼到啲人覺得事實咧，我反而覺得答翻 Ivan 個問題咧就係、是、令到佢有呢個法例之後抌垃圾覺得麻煩咧，係正確嘅，因為其實就係唔想你製造咁多垃圾啊嘛。而家唔係想你抌垃圾方便啊，係就係等你唔方便。 你不方便，那你盡量用完這些，不要袋那麼多袋咯，是吧？那我覺得這個是那個例子，那個就是目標來的。所以其實你問我呢，就是我反而覺得真的規定你們丟出街，總之你們要認頭咯，全部膠袋你們要買回曬咯，同埋啲膠袋會喺邊度買到㗎？奇怪， 膠袋喺邊度？ 即係未來啦，佢哋建議會點㗎？ 佢哋建議的話咧，就係、是、通常你可能便利店啦、超市啊，又或者譬如郵局啊呢啲呢一啲咁樣嘅地方。街市呢個睇下食環肯唔肯 take up。 其實佢只可以售賣機咪得咯。 真係幾麻煩。又或者我哋可以睇一睇台灣嗰邊嘅經驗都得。係啦，因為我都成日去台灣那邊取經嘅，咁其實咧收集咧嗰邊咧、可能大家去過旅行一定有聽過，又佢會有架車咧，咪係咁喺條街度行到播嗰啲音樂出嚟嘅。咁佢哋台灣咧，如果即係對於一般嘅大廈咁樣啦，咁佢哋其實咧有唔少咧都係定時定點嗰一區又或者嗰個里啦嘅街坊會知道我邊段時間邊個地點就會。收啲乜嘢嘢，即係譬如而家佢哋可能我收緊啲回收物嘅，又或者點嘅，咁哇嗰個時間就好開心嘅咧，見到個個稱住包嘢，係啦，攞屋企，有啲人甚至趕唔切咧，你見到咧好似係跑之餘，佢仲要好似炸鐵餅咁樣，一嘢飛過去，係好好笑噶，係啊係啊嗰邊，咁台灣嗰邊咧，其實佢哋都實行咗都十零年嘅時間啦，佢哋一路都有改進緊嘅，例如就係啱啱咧嗱，即係答翻阿莊生個問題啦，邊度可以用到垃圾膠袋咧？即係譬如你話街市，咁其實咧台灣嗰邊咧。啱啱就有一個計劃嘅，咁佢就而家咧就將嗰啲，譬如垃圾膠袋，我哋平時要去超市啦，又或者去便利店啦，一 pat pat 咁買噶嘛，佢哋而家咧即係譬如我哋去超市買嘢，咁有時喂我真係好多嘢拎，我又唔記得帶環保袋，我真係要想用個膠袋喎。佢哋台灣嗰邊咧已經將佢哋叫一啲叫環保二次袋啦，即係將本身我哋而家要俾五毫子買個袋啊，變咗做你可以愛嚟做埋垃圾徵費個袋，係啦。咁呢一度就會可能解決到少少大家，即係而家其實都有好多聲音覺得，我即係我買完豆腐嗰個袋，喂，你而家又一定焗住我又要抌埋落個垃圾袋，都唔可以重用嘅喎，基本上。咁所以佢呢一個有個好處嘅，即係大家唔會覺得，唉，我買咗你用咗你環保署嘅膠袋之後，我就焗住要嘥咗我日常會產出嗰啲膠袋咯。 咦，其實好喎，呢個建議，喂，我哋可以倡議一下。其實喺我覺得吸收咗其他地區嘅經驗，我哋開始嘅時候已經可以做啲嘢嘅咯。即係譬如我買菜個袋袋一斤菜心。其實個袋都好乾淨噶嘛，我咪翻屋企我嚟繼續做，我嚟抌垃圾個袋，我呢個好巧喎。 佢係整翻個 logo 喺度， 係啊， 咁就大家可以用得翻，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又產出少啲膠嘛個問題， 係係呢個好，呢個好，即係甚至乎規定嗰啲街市嘅人，你用呢，你要俾多人，你俾呢啲咯。 係啦，或者你個 size 一定要係規定你個 size 一定係咁大。 我會有分好多種 size 嘅可以，咁我覺得好似你買膠袋唔同 size 啫嘛，咁你買多啲菜咪大啲咯。係啊，個錢一樣啫嘛，徵費上邊，咁羊毛出自羊身上啫，我覺得呢樣嘢做生意嘅人係嘛，咁佢又推動翻呢樣嘢，啊咁幾好喎。仲有啲咩嘢我哋係你準備咗同大家講㗎？ 其實又可以講一講而家香港回收嗰個實況嘅，因為其實你講翻， 哇！你整張咁靚嘅相可以，唔係好爆喎呢個，點爆呢個十倍啊！ 大家應該幻想到啊！你試下星期六日啦，行過去銅鑼灣啊、旺角，哇！好恐怖啊，真係係啊！咁所以 好乾淨 噶咯，呢個算係好整齊噶啦。 同埋啲門係合翻埋嘅， 係啊係啊，會俾人叫， 平時嗰啲係會俾人叫嘅。 甚至上面起碼你見到，仲見到綠色牌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諗大家咁樣講得出的話，都知道發生咗咩問題啦。香港嘅回收，你講回收業又好啦，成條回收鏈都係啦。因為其實講真啦，點解要有垃圾徵費呢一樣嘢，其實都係想 push 大家去回收啫， 想源頭徵費，係啊，源頭減廢。 係啊，即係譬如你家居垃圾，你分到出嚟嘅膠啊、紙啊、金屬啊，我唔使擺落綠色個袋嗰度，我可以擺落回收箱嘅，我咪唔使俾咯個錢。 但我想講咧，其實。 依家咧咪話誒張紙又要分做淨係嗰三類先至可以咁樣， 呢個真係 令到好多有心人咧好即係好想去做回收呢樣嘢。 點樣分三類啊？而家嗰個 三紙兩膠啊嘛，而家啊大嘥鬼話三紙咁，我哋可以講一講嘅，之後我哋灰三紙兩膠嘅片係可以 show 嘅， 因為其實咧嗱講呢個應該係膠噶啦，講膠咧咁。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型號嘅，一至七啦。咁相信我哋普通即係最普通的市民，你是不會識分的，咁不過其實咧，膠佢通常可能在佢容器上上下會有 label 嘅，係啦，同你講哦，究竟是一至七是哪一類。咁而家咧因為點解啱啱你話我點樣咁麻煩呢，就是因為大陸。因為其實我哋呢邊嘅回收物咧，通常係運翻去大陸嗰邊嘅，係啦。咁運翻去大陸，只要大陸咧。佢就啱啱話收緊翻個係啦個回收物嘅質素啊，佢要上升啊，咁所以咧有啲膠咧一大堆膠咧就已經被淘汰啦。其實而家咧，如果大家知道咧，淨係收一二號膠嘅啫，係啦，咁所以其實幾麻煩嘅。咁不過你而家政府就係、是、哦。一二號膠佢講就咁講啫，咁不過好多市民其實唔知道，一來唔識分，二來咧佢以為個回收箱係膠啊嘛，佢話係膠啊嘛，佢又唔同人講清楚，咁啊啲人咪照塞落去咯。 係啊， 係啊，咁所以你照塞落去，咁會發生啲咩事呢？你到最後原來係收唔到嗰啲膠，即係譬如我哋成產出嗰啲五號膠啊、四號膠啊嗰啲咧，咁你焗住你可能逼嗰、那個。處理回收桶啦，嗰一個承辦商即係可能係碧瑤啊呢啲咁嘅承辦商啦，你咪焗住佢又係抌落堆填區，係啊，甚至你講紙都係啦，紙哇呢、這個仲複雜，即係紙，譬如有啲人話我雜誌紙啊，裡面有個塗層喺度。即係有膠 底噶嘛， 係啦，喂，嗰啲又得唔得㗎？又或者紙，你可能講紙皮又有好多種，係啦，又或者有啲人 信封有嗰陣嘢有 嗰陣嘢出嚟，咁 所以令到大家都好唔方便，即係好有心做，係啦，但係亦都係好唔方便，令到好啊算啦，抌落垃圾桶算。 係啊，你覺得我都唔知佢分唔分到，算啦，擺落垃圾桶。咁所以你而家如果信息仲係咁混亂的話咧？你是會令到香港市民就算環保那些都是的，他就會覺得哇你分類又要分得那麼細，跟住而且即係分完之後你回收桶又信不過，咁到最後喂咁不如我不要分了，全部擺曬落垃圾桶啦。咁所以其實佢兩邊咧，你講緊個膠袋要徵費啦，同佢回收個政策咧，如果兩邊佢夾唔到的話咧，其實成件事咧，你個成效係完全出唔到嚟㗎，係。 冇錯，咁所以真係我覺得解圍佢開咗咁多集咧，即係唯獨是張啟呢一集咧，我係答唔到嘴啦。 唔 係因為佢太過專業啦喺呢度呢方面。因為嗱，其實都好嘅，我其實好期望日日都揾到呢啲嘉賓上嚟。即係其實我哋之前話揾個滅蟲嗰場，一路揾唔到啦，因為 唔係係聯絡到嘅，因為佢有啲忙啫。 揾唔到佢上嚟啦，得閒啦，係咪咁？總之佢話五月份可以上嚟咁樣啦。咁其實頭先阿啟欣講嗰啲咧，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希望聽眾咧，即係今日睇完聽唔切聽唔明，重複再睇翻咯。網台有呢個好處啦，隨時睇翻都得啦，係咪？咁我要補翻張相嘅，因為頭先我應承咗阿挺同埋阿允咧，就 show 翻張相出嚟嘅。因為琴日咧，我哋去講就整咗個相出嚟嘅。咁啊，我哋點解你點解見到尹兆堅咁尷尬咧？因為我捉住佢咧，求尹兆堅咧就。即係瞓身咧就賣肉救黨， 係啊， 即係化身成為豬肉佬， 係啊， 咁啊，即係入年入格㗎啦，咁啊揾就唔好怕醜，你見到好少見佢樣怕醜㗎啦，已經得啊，咁啊，總之 show 翻張相俾大家睇啦，等大家做個交代啦，咁希望大家即係民主黨黨慶歡迎任何人去作無條件捐款嘅，咁我哋轉頭下一 part 再同大家繼續談到阿 KY 講嘅問題。 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由即日至3月31日，上嚟荔枝角 D2 店，最新产品黄金咖喱鸡500克只卖28蚊，买满300蚊仲送你维他命啤酒4罐，同埋海底捞火锅100蚊现金券1张，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仲有其他精选特价产品，包括 恒河咖喱屋咖喱白无羊650克装，超底价$136，最啱用嚟红烧同炆嘅日本猪手粒400克只系$28，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健康唔肥腻嘅鸵鸟扒250克只系$32，仲有更多特价优惠，快啲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睇下啦！人民超市。